在上车前要表白，算好时间彩排，三分钟对白。意外怎么会没意外，刚要开口你的 Uber 居然已经在。没见过 Uber 会早来，我的世界瞬间崩坏，沦为说拜拜。带了山芋就不来，过隧道电话就来，每次我点的主菜等大发呆，想取消就来，有人点烟车就来，没再找护照时疼就跑出来，人生就是这样。如果我不喜欢你，我肯定会是你的最爱。起来的领子，整晚我都不安，想为你整理。很可惜，我们的关系没到那里。伸出手碰你身体，有点不合适，只好不语。山雨就不来，挂隧道电话就来，每次我点的主菜等大发呆，想取消就来，有人点烟车就来，没再找护照时疼就跑出来，妈的就是这样。如果我不喜欢你，我肯定会是你的最爱，你的最爱，你的最爱。